这个季节有功夫的朋友呢，不妨去台湾阳明山好好安心赏花。台湾赏花的地方可不止阳明山，比如说就还有阿里山。每年的三月中旬到四月中旬呢，便是阿里山的花季了。每年气候不同，樱花开放的时间也会略有不同，但是吉野樱、八重樱、千岛樱、山樱花也都会依次开放，把阿里山装点成一片美丽缤纷、醉人的花海世界。你可以乘坐小火车沿山而上，穿行花海，下山的时候呢，便可以步行走栈道，走走停停，人花合一。当你乘坐小火车从粉红色的花海穿梭而过的时候，有没有觉得自己进入了日式漫画般的世界呢？ 唱花唱，谁托菊花上？ 和春天有个约会，各位好朋友们，欢迎回来。一曲歌曲之后呢，继续来我们的生活麻辣烫，跟随小童的脚步，看一看春季到哪儿去赏花，和春天秘密约会的地点到底哪里更好呢？接下来呢，带领大家去往无锡的源头渚赏樱。无锡的源头渚呢，是世界三大赏樱圣地之一。这里的樱花谷有3万多株樱花树，樱花节期间，这里的樱花如云似霞，满树的烂漫，清风拂过，落樱纷飞，美不胜收。樱花盛开的日子里，不用再远赴日本，其实天堂就在你身边。每年的3月中下旬，武汉大学的校园当中有1000多株樱花会竞相开放，场面也是极为壮观的。这个时候，成千上万的游客会慕名而至，和这里的学子们争抢赏樱花的机会。校园本就是浪漫之地，再配上这落樱纷飞的场景，大有三月赏樱唯有五大之意。 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，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，驾驶着私家爱车，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。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， 这里是 FM 986。记忆，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，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。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，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，主张你的个性路径，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，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986。 接下来带领大家去赏花的地方是西藏的林芝。林芝的嘎拉桃花村是三月赏桃花的首选之地。尼洋河两岸的山坡之上，桃林与麦田交相辉映，三面环山的林芝桃花沟，溪水从山顶倾泻而下，涧边长满了野生的桃树，只可远观，不可近玩。当然了，看桃花除了去远赴西藏之外呢，可以选择广州的白云山。广州的白云山有一个桃花涧，它呢就在白云山的明珠楼游览区当中。这里呢也是白云山风景区一个以赏桃花为主要景点的地方。桃花涧占地面积差不多有5.5万平方米，有白碧桃、寿黛桃、 匪桃等几千株不同品种的桃花。园内呢，还有连理亭、桃花岛、卵石滩、桃花源记碑刻等著名景点。 Thank you. 首歌曲之后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今天呢，在节目当中带领大家感受春意花的味道，接下来带领大家去看花的地点在四川的金川。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。三月间呢，各种花都是竞相开放的，而金川也到了最美的时刻。这里有雪域高原规模最大的梨花奇景，也是全国闻名的雪梨产区。闻着梨花淡淡的清香，尽情放纵自己的思想，让思绪随风飘逸。万亩梨花一夜绽放，感觉整个春天被白雪又蒙上了一层，但是却又挡不住那嫩嫩的绿。下面我们去往南京去赏梅。南京有座梅花山，这里的梅花从每年的二月份就会次第开放。比如说像有江梅、单瓣枣白、粉瓣、南京红、淡妆官粉、枣粉、单瓣黄香、南京红须，还有蜜花谷红等等。到了每年的二月份的中旬，梅花节开幕的时候，梅花山将全面进入最佳的观赏期。如果在这段时间当中气温上升不是很快的话，漫山花海暗香涌动的景象会持续到三月中下旬呢。这个时候很多人都盼着天气能暖和点再暖和点，而南京人却期待着这样的温度啊能够延续一段时间，不要热得太快，想让更多的朋友有更多的时间去赏花。这个时候不仅仅会有梅花开放，而且呢同样有樱花、海棠、白玉兰也会陆续开放。中山风景区又将成为一个百花盛开的春之源了。最后我要带领大家去往广东去欣赏和雀花。每当春雨绵绵之际，生长在郊野、深藏在山林里的和雀花依藤而生，一簇簇、一串串，风情万种，给远离喧嚣来郊野玩的朋友带来了更多的乐趣。清远牛鱼嘴的原始森林当中，便是离广州最近的和雀花的王国了。特别提示大家一下，牛鱼嘴风景区呢有两条观景路线，那么建议大家如果想来欣赏和雀花的话呢，一定要走岭南第一溪这条线。在这儿呢，你不仅仅可以欣赏到和雀花，还可以欣赏到很多原始植物。这里溪水连连，怪石林立，鸟语花香，风景独特，古老的树藤、奇花异草在这里随处可见。春天来这里可以欣赏满溪的和雀花，而到了秋天呢，还有胜似香山的满山红叶等着你呢。今天呢，为大家盘点了我们国家很多地区不同品种的花都会在春天次第开放，不知道春天的你有没有这样一个赏花的旅行计划呢？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，曾欣喜过，也曾寂寞的忧伤过，曾憧憬过，也孤单的迷茫过。夜色再次来临，音乐已经响起，让心事在这里停留，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